抬头望星空一片静，我独行夜远渐停，无言是此刻的冷静，笑问谁肝胆照应。风急风也清，告知变幻是无定，未明是我苦笑却未停，不信命只信双手去抚平，矛盾是无力去暂停，可会知我心里困倦满腔，夜阑静问有谁共鸣。从前是天真不冷静，爱自由或会忘形，明白是得失总有定，虚或留轻松对应，孤单中战斗，可知我实在难受，问谁愿意失去了自由，想退后，心里知足爱拥有，前去亦全力去寻求。风也清，晚空中我问巨星，夜阑静问有谁共鸣。实在难受，问谁愿意失去了自由，想退后，心里知足爱拥有，前去亦全力去寻求。风也清，晚空中我问巨星，夜阑静问有谁共鸣。风也清，晚空中我问巨星，夜阑静问有谁共鸣。风也清，晚空中我问巨星，夜阑静问有谁共鸣。